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虽然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on 同埋鲍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加入嘅。日本首相石破茂咧就竟然宣布将会开放日本咧，俾四个非洲国家嘅人民咧系走嚟定居。嗱，咁日本人咧做嘢咧喺呢方面都好严谨嘅。啊，佢竟然咧就系将日本四个城市，譬如木更津、金治、三条。同埋長井，嗱呢啲咧係三四線嘅一啲好細嘅城市，就將佢哋分配俾咧嚇，譬如非洲四個國家，譬如話尼日利亞嘅非洲黑人就可以去木更津嗰度定居，莫桑比克就可以去金治，咁啊非洲嘅加納就可以去咧日本嘅三條，而坦桑尼亞就走去咧係長井嗰度定居。咁日本咧就圈定咗呢四个相当之贫穷嘅非洲国家，点解会俾嗰度啲黑人走去定居呢？就话会俾一只特别嘅 visa 俾佢哋咧去解决乡下人口啊嘅短缺。嗱，记住啊，注意啊，同埋咧个劳动力不足嘅问题。呢个消息咧，当初啊，琴日喺海外嘅一啲香港社交媒体嗰度疯传，咁后来咧由日本政府啊官方嘅宣布，同埋啊尼日利亚嘅电视台方面嘅报道咧，个真相原来系日本政府喺横滨会议嗰度咧，只系宣布开放呢四个小城镇，系同非洲头先嗰四个国家嘅对应嘅城市结为姊妹城。同埋歡迎啊！呢四個國家嘅有技術嘅勞工同埋專才啊，係進入日本。嗱，咁呢啲國家有幾多技術勞工同埋專才進入日本，同埋對應啊，係做啲乜嘢咧？個詳情就未經透露。只不過咧，嗱呢一招咧係從來未試過嘅。咁喺第日啊，個輪選嗰方面啊，同埋咧嗰個文化嗰方面磨合啊，可能都會有好多咧副作用啊，又或者其他嘅新聞。只不過啊，姑無論如何啊，或者咧係一種惡搞，又或者咧係香港啊，或者甚至係大陸嘅小紅書咧，係放出一啲模糊嘅信息。嗱，我哋知道而家呢日中關係，因為中國方面咧嚇嗰個種種嘅主動咧处相当的紧张，乜嘢消息是真，乜嘢是假，是很难分辨的。嗱，本来咧就日本政府主导啊，喺横滨市召开呢个叫做非洲开发会议咧，就系确定咗日本咧系扩大对非洲未来嘅投资，加强产业合作同埋培养人才。咁咧就同非洲各国咧系发表咗个横滨宣言。就话咧会共创可持续嘅咧，非洲嘅前景，同埋经营一个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咁咧呢个宣言咧强调非洲嘅重要物资咧系对世界嗰个供应咧系非常之重要，并且以善意嘅态度系对待自由开放嘅印太理念。日本咧并宣布咧就系会协助增加。在非洲啊，嗰个国内嘅人嘅教育嘅机会，并且咧系推荐咧非洲展开人才培养，同埋咧系建立法治。嗱，呢一连串嘅宗旨同埋原则咧系全无问题嘅，啊，同埋值得欢迎嘅。因为咧非洲呢个黑大陆咧20年来啊，众所周知咧已经糟蹋到不似人形。是极之需要日本这些优等文明国家呢是扩大它的影响。你问我呢，我就说这样这些是不够的。应该日本名正言顺是宣布，不过它很难的了，就是对非洲是建立一个叫做善意和良性的殖民政策。这个殖民政策就是不只是说帮助它去继续开发，还要呢是派一些日本的人才 系进驻非洲，譬如话喺非洲嗰啲国家咧，系开设日本语嘅学校，吓、啊、推展咧一个日本文化嘅教育，系嘛？咁啊，令到非洲人咧200年来知道吓呢、啊這个文明咧，唔一定系由英国啊、法国啊、美国嚟到代表嘅，系日本咧系啊，比起啊而家当前啊嘅西方咧，系更加高一等嘅文明。嗱，而家问题就系、是。呢、这个横滨宣言咧，里边有一样古怪嘅呢一场嘅会议，就是、竟然有联合国咧系去插手。你都知道咧，联合国呢几年咧已经系一个白痴嘅机构，里边咧嗰啲人员啊，同埋一啲咧系反文明嘅国家嘅渗透咧系非常之严重，有联合国嘅手指印啊，同埋嗰啲足迹同埋嗰啲污迹到嘅地方咧系一定有问题。相反，啊！冇聯合國介入啊！啊，嗰啲國際嘅協議啊，咩嘢咧，就相對係更加好。嗱、啊，果然頭先講嗰啲咧都冇問題，但係咧你日本呢個首相石破茂咧啊，唔知發咩癲，就突然間宣布咧係俾四個國家咧定居喺日本呢啲鄉村四個城鎮，就係、是、解決人口嘅短缺同埋啊勞動力嘅不足。嗱、啊，呢、這個好大鑊嘅。嗱，点解大镬呢？我一阵会有实例同埋数据话俾你听，系咪？呢个首先，你睇下香港，连香港特区啊呢啲咁嘅城市咧，系长期大兴土木吓，建设呢样啊，系咪？发展嗰样啊，引入嘅外劳咧都系南亚裔，南亚裔咧系只限于譬如话印尼啊、印度啊、孟加拉国啊等等。你喺街边吓，香港人咧。啊！睇到嗰啲修路嘅工人咧，都系以南亚裔居多，你系见唔到几多个非洲人嘅。OK， 嗱，唔止系呢个香港啦，就算系邻近嘅新加坡，新加坡咧吓嗰个外籍劳工啊，吓嗰个来源咧系非常之多。嗱，新加坡嘅外劳咧按比例啊，第一就系中国，第二马来西亚。另外仲有印度、菲律賓、印尼等呢啲外勞咧，喺新加坡主要從事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等工作，就係新加坡基層勞動力市場嘅主力。嗱，新加坡咧都好聰明嘅，佢寧願咧係引入中國大陸嘅外勞，第二就係馬來西亞，另外咧印度、菲律賓、印尼呢啲咧都好熟悉，佢都唔會咧係引用非洲啊係國家輸入嘅外勞嘅。我再举一个例，系嘛？而家喺中东大兴土木嘅咧，另外一个发展得非常之迅速嘅城市系咩咧？咁啊就系呢个咧，杜拜同埋咧阿联酋。嗱，阿联酋同埋杜拜啊，啊里边嗰个外劳咧系好多嘅，因为咧起好多嘅新楼啦，系嘛？大家都去睇到咧，佢嘅外劳咧个人口比例咧依次为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菲律賓同埋巴基斯坦，阿聯酋咧係離非洲係最近嘅。如果佢要輸入非洲尼日利亞嗰啲咁嘅外勞咧，喺個交通運輸成本啊等等，應該係最平。咁點解連阿聯酋、杜拜呢啲啊咁近之城王都唔會求呢支黑籤啊？係唔會有非洲勞工嘅市場？你日本仔當係寶咧咁遠？嗱，呢个显示咧就有问题啦，知唔知？因为咧非洲人嘅劳动力嘅效率系极之低下，点解低下？我一阵再话俾你听。所以今日咧应该系香港好多啊喜爱日本啊旅行啊港旅啊，系嘛？长期以来啊，都将日本当系故乡嘅香港人嘅一个黑暗嘅日子。嗱，我希望咧，即系日本驻香港嘅领事馆嘅朋友咧。今晚听住啊，风云快讯。嗱，香港咧就好唔想见到日本沉沦嘅。如果日本有一日沉沦，唔系话因为火山爆发、海啸、地震，就系、是、石破茂呢一只咧吓乱咁嚟嘅人口输入政策。以日本一个国家，佢100年来由明治维新开始学习啊呢个咧欧洲同埋西方以一个崇优主义嘅精神立国，尤其系对于民族嘅优生学深有了解。唔知点解呢个石破茂唔知佢咪系想做日本嘅吴三桂？嗱，你日本咧系有一种自卫嘅倾向，我哋个个都知啦，日本人 嗰啲樱花一时嘅缤纷啊，樱花落尽啊，就系、是、日本咧系死得咧系好凄美嘅时候啊，系嘛？喂，咁大佬吓、啊，你选择自毁，唔该你用一只优雅同埋纯正啲嘅方式啊，唔好整一只咁骑呢啊，系全世界国家包括沙地阿拉伯啊、新加坡都揞住半边嘴笑啊吓嘅一种办法啦、啊，我知道。嗱，呢个石破茂咧，嗱，用个小人之心去估啊，喺呢一个横滨会议咧，可能系得把口嘅。佢高调话输入非洲四个国家，即系佢即系宁愿要输入非洲黑人做外劳，都唔会输入新加坡首国内首选嘅叫做中国嘅外劳。起楼啊、扎铁啊、担泥啊，系咪中国嘅廉价劳工嘅效率最高？如果唔系，你睇下上海啊、天津啊、武汉啊、北京嗰啲高楼大厦同埋高铁，点解着着身二十年来起得咁快？咁啊，当然系中国劳工啊嗰、那个效率高同埋人工平啦。可能石破茂嘅意思咧就系、是，就算你中国劳工好平，我宁愿要非洲人入嚟，我都唔要你。嗱，如果系佢咁嘅用意咧，吓净系得把口咧，系咪嚟到对抗啊？啊！佢鄰近嗰個國家嘅整嗰兩套仇日電影啊，咩《南京照相館》啊，《731》呢個無可厚非。啊、如果唔會實現，我哋香港人咧個個都鬆一口氣。但係如果佢言出必行咧，就大不獲啦，係咪啊，鮑生？ 嗱，呢個最新嘅消息咧，我開頭都以為係一個網上邊嘅開玩笑或者係一個誤傳啦，點知查一查新聞咧，的而且確咧。是最新的一个会议之后呢日本政府的一个措施。咁具体的原因呢当然有分析就话希望可以分散中国对于这个非洲的影响力啦。另外一方面亦都减低了日本呢要依赖中国这个发展的市场同埋呢劳动人口的来源。咁希望呢剑指印度洋至到非洲这个新大陆嘅一個新嘅方向，嗱咁樣從一個大戰略上嚟講咧，我又覺得無可厚非嘅。咁因為而家你都知道，全世界咧，無論喺個稀土嘅資源啦、市場啦，甚至未來嘅一啲新科技啦，包括電動汽車啊、電池等等咧，你無一都要靠呢個中國嘅。如果冇中國咧，你個國家就好似唔能夠運轉一樣。咁而家石破茂咧就係、是。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 ，think outside the box 啦，真系咧谂到冇得谂，竟然咧向呢个非洲大陆埋手，就向佢哋输入人啊，我唔知系咪人才啦，咁啊仲要咧宣布咧四个城市系佢哋嘅日本家乡啊，仲配对埋，哇，真系咧我初头以为日本人咧虽然讲一套 傻咗， 讲一套但系做一套噶嘛，虽然个口里边咧就说欢迎啦呢啲外来嘅劳工移民，但系实际上喺措施上边咧。往往咧都係有啲難阻，令到你咧啲外國人喺日本定居咧都唔會住得舒服嘅。但係而家咁樣仲要配埋一個家鄉制咧，咁的而且確咧佢似乎真係禮真，真係想將呢個非洲嘅人口咧移入去日本。咁啊，究竟啲非洲人中唔中意去日本啊？呢個我哋之後可以討論嘅，因為其實咧。在90年代的时候左右其实日本曾经都输入过很多外劳的，当然包括这些非洲的黑人。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措施和日本的文化问题，这班人一来就被即是终止了签证，他们就要走。另外一部分根本就不喜欢或者不适应日本的居住环境，就纷纷去了哪里呢？就去了中国大陆的广州，因为那里是更加令到佢哋咧覺得有經濟嘅發展嘅機會，同埋文化上啊更加容易融合。咁於是乎咧，廣州其實我哋都講過啦，係有一個黑人嘅城市噶嘛，裏面嘅城中城啊嘛，你去到以為去咗非洲啊嘛。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日本又再次向呢啲非洲人招手咧，我唔知道啊，依個可能係一廂情願嚟噶，未必人哋願去噶。你唔好以為日本咧，我哋香港人個個以為去温泉浸 咁啊係 壽司啊。黑人可能覺得在廣州、深圳活得更開心、啊、所以咧，陶生你又唔使咁擔心住嘅，定一定先、啊、因為咧、未必係日本嘅成功。 真啦，對我嚟講真係一個晴天霹靂、啊、今日我聽到我飯都食唔落啊！真係啊，係嘛？我驚如果日本真係咁實行啊，我會抑鬱啊！我從來都唔抑鬱噶，係嘛？ 喂，日本呢个国家，我哋都知道而家已经咧系世界嘅街舞啊！其中嘅原因就系佢保持日本民族血印嘅纯正啊，呢个系最重要嘅，系嘛？你而家咧引入咗好多嗰啲东亚对方一个邻国啊，成100万人口咧，呢个长远对日本人口啊，嗰个沟集啊，同埋个质素嘅拉低咧，就已经令人担心。你而家哇，整四个地方，整四个非洲国家嘅人口入嚟，唔系系嘛？我觉得咁嘅自杀真系充满，我唔可以讲话黑色幽默咯。黑色幽默，日本以前个喜剧导演叫做伊丹十三啦，系嘛？后来佢自杀死咗啦，因为抑郁症啊嘛。即系呢啲咁嘅情节咧，系真系太过伊丹十三，系令人咧系冇办法接受，系咪？ 因为咧，如果你虽然话咧，譬如木更津啊呢啲城市咧，的而且确咧。我都去过，因为佢喺东京咧，隔住一个东京湾咧，咁啊去到真系咧，你觉得去咗第二个世界嘅，因为东京嘅繁盛同埋木更津嗰边嘅呢啲叫苍凉咧，系一个几大嘅对比。你觉得去好似去咗条个三四线城市咁样，咁啊而啲人口咧亦都真系老化嘅，你见到啲铺头咧，都系啲老人家喺度即系喺度行啊，或者喺度煮嚟咁样。咁日本面对嗰个老年化同少子化嘅问题，呢个我都唔需要重复啦。其实呢个问题喺香港、喺韩国亦都系一模一样。不过我就即系我乐观啲啦，我冇你咁有抑郁啦，因为我觉得咧未必 work 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都讲过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其实有好多黑人咧走去日本揾食，因为其实嗰个时候全世界都去日本揾食噶啦，包括中国大陆嗰啲人偷渡过去都要去日本噶啦。咁啊，因为当时咧，日本就系嗰个经济发达啦嘛，咁啊，个个咧觉得去到搵 yen 咧就真系咧好似猪笼入水搵美金咁样。咁但系咧，其实随着个泡沫爆破之后咧，日本都唔系一个好好搵食嘅地方。咁如果今时今日如果有人用居留管理签证去到日本希望定居嘅，其实都心知肚明啦，比我更加清楚喺日本做生意啊。中诸多嘅规矩啊，甚至你嗰个次文化，你都唔系咁容易顶嘅。嗱，咁唔讲呢部分啦，就算讲翻，即系大部分来自非洲嘅黑人咧，佢哋咧嘅信仰好多都系信奉咧伊斯兰教。咁啊，呢啲喺日本嚟讲咧，虽然日本都系个宗教自由嘅国家，但系大家亦都知道，佢对于呢啲外来嘅宗教，特别系伊斯兰教咧，系采取一个比较。我叫做容懒嘅态度，即系话咧，无论又唔俾你哋成立一啲嗰啲组织啊，又唔系好多嘅呢啲穆斯林嘅寺庙啊，嗰、那个宗教嘅嗰、那个氛围啊，啲食物嘅供应啊，啲清真嘢又唔多啊，其实对于嗰啲非洲人嚟讲系好唔方便嘅。啊，当然有部分未必信呢个伊斯兰教嗰啲另计啊。咁另外咧，嗰、那个社会就系、是，譬如话对于租屋俾佢哋啊。或者是日常的生活，即是除了东京那些最繁华的游客区的例外，其实都不是对于这些这非洲穆斯林是很方便的。所以其实这些外劳一是你就住在公司那些宿舍里面封闭式管理，否则的话你是比香港人大陆人更加难融入那个日本社会。所以我都是讲那句，其实如果日本的经济不是好像九十年代的时候那种泡沫经济好猪笼入水的情况之下，非洲人是未必愿意去日本的，因为文化经济和飲食各方面都不是比中国好，不如去中国，中国仲好，而家系咪先？ 嗱，呢个我冇咁乐观啊，系嘛？我认为如果你开放俾非洲客人啊，佢哋都照样入嚟嘅。但你唔好理佢愿唔愿意啊，定系系咪伊斯兰教先？首先，非洲客人啊。佢嗰個勞動力個效率點解低咧？嗱，呢個有統計噶，唔係我亂噏噶。嗱，你睇睇呢個咧權威嘅圖表，佢係比較咗咧係戰後啊，直至到2010年啊，佢60年來第三世界係三大板塊喺咧發達國家裏邊呢啲佢輸入外來嘅人口咧，佢哋嗰個咧工作生產力嘅效率嗱有三條線。如果你睇睇个图啊，各位如果有个手机咧，唔好净系听，望一望个荧幕先。嗱，佢有三个图，一条系蓝色嘅线，蓝线嘅咧就系代表拉丁美洲啊，即系包括墨西哥啊，即系而家大量涌入去加州嗰啲咧啊非法移民啊。蓝色线咧就系拉丁美洲啊、墨西哥嘅工作人口嘅效率。绿色嗰条线咧就系亚洲国家。 嗱，亞洲國家咧，係包括咧後來中國咧改革開放之後，佢嗰個咧廉價勞工個市場。所以你睇睇嗱，亞洲嗰個勞動力啊，嗰個效率咧，喺2000年之後綠色嗰條線啊，係突然間咧係上升，上升得好快，因為咧係中國咧係開放咗呢個叫世界工廠，釋放咗個勞動力出嚟，有中國嘅廉價勞工加入咧。是将整个亚洲的劳动市场包括菲律宾、啊、印尼、啊、泰国等等呢是拉高了。好啦，我们看看最低这条线红色，红色就是代表呢是非洲啦。这个呢非洲呢、啊、那个劳动力、啊、那个效率呢是由1960年开始至到2010年呢都是这么低的。直到2010年还要再耷一耷先。那为什么由1960年开始计呢？如果你熟悉现代史就知道，由1960年开始呢，就非洲好多啲国家呢是宣布独立，就包括呢尼日利亚、肯尼亚呢啲。60年之前呢，佢哋光荣地呢是成为英国或者法国嘅殖民地。由于有英法殖民管治呢，所以佢哋黑人啊係留返喺本国嗰处呢係做嘢。就冇所谓呢劳动力效率高低嘅统计。80年代之后唔係啦。咁呢啲人呢当家作主，但係亦都输出大量嘅劳工。於是佢哋嘅 performance 呢就可以得到统计。而且呢係同亚洲同埋拉丁美洲呢係相比啦。呢三条线清清楚楚就係亚洲包括中国嘅劳工嗰个效率呢係最低。即係创造嘅另外嗰个叫 output, 即係每一个被雇用嘅亚洲劳工嗰个平均能够创造的是多少钱呢？亚洲人呢是创造的，包括中国到了2010年可以创造是4500美元的产值。非洲人呢是零啊，零至到500元之间。那我就不明白，这些生产力这么低下的非洲工人，为什么你日本仔要输入？输入去没有用的噃。系嘛？佢哋做嘢咧系懒懒闲嘅，点解？因为佢哋嘅民族性，我再要强调啊，非洲黑人咧系好难咧系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无论咧佢哋系搭棚定系咧系劳工定系读书，嗱唔系每一个都系啊，都系佢哋里边咧系有天才，但系我讲咧差云啊，总嘅嚟讲，再加埋后天，非洲咧呢几十年来喺民族独立之后。面临的呢是举国啊，同埋成个非洲普遍贫穷，政府贪污啊，嗰啲咁嘅黑人呢是做咗政府之后呢就压榨返自己嘅黑人系不遗余力。咁因此呢系整到嗰度嘅医疗啊教育嘅水准呢好低下。你唔好以为啊系廉价劳工呢系佢唔需要读书。佢始终都要有少少基础嘅教育。第三就系文化背景。在中国很多贫穷的地区，来自贵州、啊、四川、啊、陕西、啊、这些河南、啊、这些涌去上海、啊、天津、啊、北京那里起地盘。但是中国的文化自细无论有没有读过书呢，就中国人的父母呢总是教勤有功、啊、戏无益、啊、吃得苦中苦就方为人上人、啊、是吧？这些呢是中国儒家伦理2000年，非洲黑人是没有这个文化背景的，他们老豆老母不会自细教啲细路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啊、所以你去过非洲的人看到他们喜欢音乐啊、打鼓啊、或者狩猎啊等等、跳舞啊等等，他们的专注力很低、啊、所以呢个工作效率不能够同亚洲是比拟的。咁你而家睇睇杜拜同埋新加坡呢两个新兴啊嘅国家，吓、那个经济建设 GDP 增长得咁快，你睇下佢哋引入嘅乜嘢第三世界嘅劳工。咁日本当然啦，你嘅人口老化，细路仔唔肯生仔啊，吓啲草食男啊，你可以引入亚洲劳工嘅，但系你应该咧系参考新加坡啊，同埋咧呢个沙地阿拉伯，你首选梗系南亚啦。咁梗係菲律賓啊、泰國啊、印尼啊，甚至緬甸啦、啊，甚至柬埔寨啦、啊。近年我去到日本咧，我都睇到酒店裏面嘅清潔員工好多係南亞裔，佢哋做嘢好勤力嘅。有時我問下佢哋邊度嚟，佢話俾我聽緬甸啊，一啲話俾我聽尼泊爾啊，我話尼泊爾，加德滿都啊，係咪 早几年咧，你哋曾经发生场大地震啦，再早十几年，你哋有一场皇室啊嘅一场神秘嘅大屠杀，而家有冇事啊？咁佢哋和颜悦色咧，好开心咁话翻俾我哋听尼泊尔嘅事。咁我话俾你听，其实香港都有一个尼泊尔嘅 Gurkha 啊个社区啊，系咪？尼泊尔人非常之勤力啊，你哋好叻啊，你哋食嗰啲餸啊，嗰啲尼泊尔菜我都好中意啊咁。咁呢啲咧就。我哋睇到咧，南亞嘅人咧，佢哋做嘢係好勤奮，係嘛？但係非洲人係唔得嘅，所以赤破某點解係黐咗唔知邊條筋咧？所以唔怪得咧，最近醖釀咧，日本自民黨要擁冧呢條友，佢諗啲嘢真係 short 嘅，係嘛？希望佢早啲落台咯，啱唔啱？ 系咁啊！但系咧，呢个只系政府嘅政策啦。虽然呢个国策系咁啫，但我始终系相信咧，日本个社会咧，佢哋自己有一个咧排外嘅功能。呢个排外功能唔系净系针对非洲人啊，其实系对于任何佢哋认为嘅外国人，即使你系入籍咗日本，譬如话中国籍、中国人啦，或者香港人。佢都系当你外国人嘅。其实日本嗰、那个我哋叫做基层嘅文化或者社会规范咧，佢哋自成一个 norms， 即系话佢哋系有佢哋嗰套潜规则。 越排外越好。 系 啊， 我哋 所以你唔使担心啊。 唔系，我只会嫌日本种族歧视唔够。 嗱， 日本人嘅排外就系佢哋日本维持优越性啊嘅一个咧最重大嘅原因。我最怕佢唔排外。你而家睇下伦敦。伦敦有几多少英国人呢你而家睇下纽约似咩样啊？系嘛？你睇下点解而家英国每一个礼拜日，包括利物浦啊，都有当地住咗十几代嘅英国白人上街嗰度抗议啊！系呢个史坦默呢个白痴嘅工党政府啊，系用啲酒店啊，四星酒店系嚟到招待同埋包养啊，嗰啲欧盟放过嚟嗰啲非洲人同埋中东人啊。系嘛？呢个斯坦默嘅工党政府初初咧口硬啊，大爱包容啊，我哋不能够啊呢个漠视难民啊，嗰个凄惨啊吓，我哋如果拒绝佢就人渣法西斯啊，嗱呢五个字你熟唔熟意啊？喂，而家斯坦默都脚软啦，系咪都要人渣法西斯埋一份啦？系嘛？你而家你睇你日本政府，你冇理由睇唔到啊英国嗰个困境嘅咁远系嘛？好啦，你睇唔到啦。你对面一海之隔的中国 ,ok? 我知道日本人呢你心里面很睇小中国不紧要。中国人最近对于南京大屠杀种种论述呢你可以当耳边风。是吧但是中国人现在最近年呢是去非洲那里设厂他们对于雇佣非洲工人的结论呢就是非洲人的办事效率是很低。这些是中国人切身的体验而且很多人是有所记录。我们分享一篇这篇简体字的文章。非洲当地人为什么会给人办事效率不高的印象就是中国人认为非洲黑人的工作效率低毫无紧迫感。这是每一个人外籍员工对黑人同事共同的抱怨。每一个啊。Every single one， 这可能与当地黑人的乐观习惯有关。即系我头先讲，啲黑人过于咧系喜欢享乐，吓对于音乐节奏啊同埋跳舞啊呢啲咧，打鼓啊系有即时嘅兴趣。叫佢哋坐低，规规矩矩车衣做嘢木工，系做足八个钟咧，佢哋系冇兴趣嘅。嗱呢啲系天生嘅，系嘛？嗱，我哋睇睇咧。呢篇咁嘅文字系嘛？呢、这个作者咧，嗰、那个所服务嘅公司咧，就系、是、非洲系嘛？佢个公司里边200多个黑人员工中，佢仲有啊，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喎，好多咧系会读过一间咧，嗰、那个叫做科特迪瓦嘅叫北大清华呢、这个叫阿姆苏克罗综合理工喎，系嘛？好叻噶喎，仲有一啲咧系出过国留学噶嘛？好啦。咁啊，同班非洲黑人啊，仲要优等生，睇住啊，共事两个月之后，每天早晨虽然鲜有人迟到，即系8点翻工，冇错，佢哋唔迟到啊。但系啲黑人一到办公室，先要花不少时间相互问候、开怀大笑几声，才开始干活。工作还算努力的，中午也没有人午睡，下午也没有人准时下班。但总体工作效率实在堪忧。首先就是工作能力确实有限。 同样一件法国人五小时可以处理的事，换到黑人手上可能需要十个小时。喂，法国人做嘢都唔系效率高噶啦，五个钟头嘅事，我谂揾住香港人两个钟头就做掂噶啦。法国人要五个钟，黑人要十个钟。其次就是黑人员工过起事来永远都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我亲自处理好几件事，每天发一篇邮件催相关黑人同事做，直到 deadline 前加班七点还是做不完，系咪啊？咁啊，总之咧就系拖同埋懒。若是中国人白天微博校内刷多了事干不完，估计这时就会将电脑带回家奋战到十二点了。即系中国人咧系习惯即系开 OT， 都要啊将嗰件货咧系死完，换成法国人咧就一早做完了。如果做唔晒咧，法国佬就会写一篇措辞啊，非常优雅嘅邮件咧推迟一下 deadline。所以呢个中国人咧都好有文化，嗰、那个知识系嘛？佢话换成当地黑人的话，基本轻轻地点击保存，然后关闭计算机回家，这个 deadline 咧就算白切了，即系佢当耳边风。第二日你问翻呢个黑人做咩？你琴日唔做完嘢啊？他无奈地摇头，眼里充满忧伤，告诉你真的做不完，工作效率太低，加上毫无紧迫感，这是每一个人。外籍员工对黑人同事共同的抱怨，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呢？即这个中国人就对非洲人的民族性，是吧，就是说这些黑人是很容易相处，很直率，很老实，大家都很简朴，是吧，之但是做事是实在不得的。这些不是我说的。系嘛？咁咧搞到咧，你喺嗰度设厂咧，嗰啲基建啊，佢话公司基本上每天停两三次电，吓，仲要咧系停两三次。哇！喂，大佬点搞啊？系咪傻噶？系咪啊？ 咪住先嗱，姑且我相信呢啲咧系佢亲身嘅经历啦，但系都唔能够即系代表晒所有嘅黑人嘅工作能力先吓，呢点 咯。佢话每一个噃。 啊，咁佢话啫嘛，咁我哋冇听过黑人嗰边嘅说法啦嘛，可能黑人觉得呢班即系工作狂嘅人，好似香港人咁，你好似有啲人话喺英国翻工，翻工一个钟做晒成日嘅嘢，咁啊俾啲英国同事或者其他国家嘅同事觉得你哋系怪人嚟噶。 英国人都好懒噶， 系啊，好懒。但我想讲一样嘢，嗱，如果我假设啊，我假设头先所讲嘅系事实，咁照计呢啲黑人系冇办法喺日本生存得到噶，因为你都知道日本人嘅工作效率咧，嗱，虽然佢哋咧都系好官僚啦，好讲程序啦，但系其实都唔慢噶。嗱，譬如话即系你去到某啲酒店啊，或者係一啲服務嘅地方啊，其實佢哋個效率都唔錯。咁如果客人真係咁怠惰，或者係佢哋真係唔識做嘢，我當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冇可能喺日本嘅公司或者工廠裏面可以繼續做嘢，即係話生存唔到啦。咁如果喺工作上面都生存唔到嘅，就算俾定居點佢哋啊，木更津啊，當係佢哋嘅家鄉啊，喂，佢哋去到嗰度都係會即係餓死嘅喎。咁所以其实会唔会其实係石破茂嘅苦肉计呀，嗱，真係呢，我觉得係违反咗日本人嗰个文化同埋个政府嘅政策嘅。一下子突然间咁样开放法，大家都知道呢，日本嗰个签证即係工作或者係嗰个居留嘅签证呢係唔容易攞㗎，就算你娶埋日本人呀，嫁埋俾日本人呀，你都要搞好耐㗎，仲要好多个文件㗎。点解突然间会开放得咁宽松呢？我觉得有福。嗱，依種服咧，我唔知道嗰個日本政府同非洲呢啲咁嘅國家之間嘅deal係乜嘢啦。咁啊，即使咁樣開放法，我覺得唔會造成咧突然間日本出現咗呢個即係黑人國家咁嘅現象啊，一定唔會，因為你嗱， 好難講。 大家都知道，譬如你最好你舉英國嘅例子，英國嗰啲咁嘅左膠黐線噶嘛，佢哋簡直係調轉妹仔大過主人婆。即系赌客为主，佢将呢啲外来嘅移民或者难民当成系呢个国家嘅主人一样优待噶嘛。咁但系日本政府其实唔会咯，亦都唔会咁样提供福利俾你住四星酒店啊，俾电话你用啊，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啊，跟住你唔做嘢继续派钱啊，冇可能嘅日本政府。如果真系咁样嘅时候啊， 我觉得呢个国家都唔使去啦，咁大家不如就去少一个国家啦。如果真 咁，你成日 compare 咪讲呢啲嘢嚟做咩啫？系嘛？系咪即系高级黑啫？系嘛？黑边个咧？定系黑翻嘅佢国内嘅自民党咧？系定系想激励下日本嘅下一代唔好躺平，唔好草食男啊，起身工作。如果唔系，我放炸黑人落嚟啊，系吓死你咧！是咬死你呢班人咧！ 喂，因为正如你所讲，其实南亚嗰啲其实先至最好用啊嘛。而家你去到日本嘅时候，你都见到好多菲律宾啊，甚至泰国啊， 好好地地噶，冇嘢噶，系咪？ 系啊，嗰啲南亚嘅职员咧，都好好有学识啊，英文又 OK 啊，亦都好勤奋啊。咁点解唔向呢边招手，要向非洲黑人咧？嗱，呢个得里边有文章嘅，唔系咁。唔系咁简单嘅，我觉得石破茂 问非洲唔紧要，系嘛？嗰个方向而家咁样系错噶嘛？系咪？你派啲叻人啊过去啊，教佢哋啊，系嘛？即系日本妹嗱，我用嗰个阴谋论男人嘅阴谋论嚟，佢头先话要填补人口，问点样填补人口啊？听落仲得人惊喎，系咪？即系呢四个地方好多啲日本妹揾唔到老公啊，揾唔到男朋友，所以佢吹鸡整扎非洲孔武有力嘅男子入啦。日本女仔中意噶，你唔好以为佢哋种族歧视啊！吓，表面嗰阵咧就系排外，但系熄咗灯，夜晚黑咧系上到床咧，你都知道，亦都有日本嘅女仔啲朋友啊吓，佢哋 prefer 一个咧非洲孔武有力、高大啊嘅男人咧，系多过一个中国男人啊！咩原因？大家都明啦，唔需要我讲啦，系嘛？啱唔啱啊？但系你话呢四个。地区人口咧系低增长，你要整扎黑人入嚟，除咗填补劳动力，仲要填补人口啊！吓死人！ 我觉得咧得一个，我只能够谂到唯一一个原因咧，石破茂咁做嘅啫。佢系咧串紧另外一个国家，好似你当初所讲， 喂招鸡紧要 对面嗰个国家，你要几多移民？你肯开放扑到嚟啦，系咪先？仲有唔少有钱嘅。嚟到买地啊、买楼啊、买车啊，系嘛？咁照计，如果你要吸纳嗰啲所谓高端人口、有钱嘅人，你大可以向对面嗰个打开洞门啊！我相信你要几多有几多啦，十几亿系咪先？点解你都唔要？你要去到非洲，仲要揾呢啲咁穷困嘅国家，文化亦都唔大家唔夹嘅，要嚟呢啲人呢？其实咪就系咁咯。就是老土你咯，就话俾你知，我唔需要你啲人啊，我宁愿要非洲黑人都唔要你啊，我觉得我净系谂到呢个原因，我谂唔到其他原因。 咁啊，都系你 我太蠢啦。 咁啊，都系你蛊惑啲，即系我陶杰个人老实咯，我直不甩咯，系嘛？阿石破茂咁讲，我字面上我咁样收货咯，即系你个意思，即系话都系同我初初谂嘅一个可能，就系佢曲线侮辱中国人啊！呢个令我谂起咧张春桥嗰阵时啊，佢曾经讲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啊，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系呢句咧系针对邓小平啊，系话要经济建设咁讲。咁即系话石破茂呢句意思咧就系、是。我宁愿要非洲最穷嘅人入嚟，我都唔要中国嘅大款同埋土豪。 系啊， 咁呢个曲线，呢个辱华咧，系就几别开生面。不过唔知唔理佢啦，系嘛？希望唔好成为事实。如果唔系，如果有朝一日咧，我希望啲港女咧系要发挥起阿牛啊，同埋刘梦红之流咧。走去年年七七啊，走 咁啦， 去抗议或者咩 两害相权啦， 抗议啊！ 因为网上边咧，我近期都睇到好多唔少咧，有关于啲中国人咧喺日本嗰啲劣行啦、犯罪啦，又或者嗰啲服务即系唔系几好嗰啲咁嘅报道啦。咁如果真系石破茂礼真嘅，佢唔系曲线嘅，咁其实大家都系面临一个选择嘅啫。你希望日本多中国大陆人啦，定希望日本多呢啲非洲黑人咧？咁你希望边个族群啊，或者系会渐渐喺？日本壮大或者你去接触嘅时候旅游嘅时候会得到他们的招待服务呢，你自己选择了。所以呢这个都是即香港人都可能是一个考验来的。 这个问题真是 a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好难答，我不懂答，充满悬念，我真的不懂答。